哎，来条狗怎么样啊？ 来条狗干嘛呀？ 那你是？ 我不跟你较劲了 啊！ 我呀属虎的， 夸的灵，夸里的灵， 他老忘不了拉这弦儿。 夸的灵，夸里的灵灵狂，属虎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年生人呐、啊？你是哪年里生的呀？ 可我不就是，我哪年生的得你算呢？ 啊，那当然能替你算了。你是这个哪年生的呢？你是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你是这个1998年生的 啊？我才八岁呀！ 啊， 不对， 不对，你八岁你长这么大有道理啊？ 怎么呢？ 你不是吃那个苏丹红吃的吗？ 你才吃那苏丹红呢？ 那你怎么长得这么胖的呀？ 什么话呀！我告诉你，我不是1998年生的， 那是1999年的。 我1999年生的， 对，1999年。 嗨、 啊， 你给我绕得进去了。什么？我呀，1974年生人。 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74年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月生人呐？你是哪月里生的呀？ 我。哎，对了 啊， 那你得算呢 啊！我给你算， 你问我呀， 我给你算还不好算吗？你是月里生的， 不对； 二月里生的， 不对； 三月里生的， 不对。 那你， 我告诉你吧 啊， 我八月生的， 我早就算出来了，你是八月里生的。 你算出来你怎么不说呀？ 我算出来，我就看你说实话不说。 我说这瞎话干什么？ 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八月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天生人呐？你是哪天里生的呀？ 我哪天生的得你算呢？ 我今天算你是八月的，你是八月十五。 哦，我兔爷呀、 啊、 我。 啊，那你得吃。 什么得吃啊？不对， 不，你16， 不对，17。不对， 18， 不对， 19差不多了吧？ 是，你别对付了，你呀、 啊、 算不上来。 嘿嘿，我跟你说 啊， 我不出3句我就给你算上来。 不出3句？ 对， 那你说吧， 你是8月的上旬生的， 不对； 中旬的生的， 不对； 下旬的生的， 对了。 怎么样？不出3句吧？ 您1句10天，他能不对吗？ 你是 得，我告诉你吧，我8月28生的。 夸的灵，夸里的灵， 他老忘不了这弦儿。 夸的灵，夸里的灵灵夸。8月28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个时辰呢？你是哪个时辰生的呀？ 我，得了、 啊， 我告诉你吧，我呀、啊、子时生的。 哦，子时里生的。 哎， 子时生的，你吃饭了吗？ 子时生的吃饭 啊？ 子时什么时候啊？ 啥时候？ 12点呢？ 啊，对呀、啊，12点那不正吃饭呢吗？ 您说那是午时， 那这是 中午12点，那是午时、 啊， 这是晚上12点子时。 哦， 那吃什么饭呀？ 夜里12点。 对， 那你不正吃夜宵呢吗？ 哎、你这行了，什么还有这样？你走吧。 哎， 还吃什么夜宵？ 你糊涂吗你？ 你算不上来，我能不轰你吗？走吧。 我算不上你几钱， 我给你什么钱？一句没算对， 我怎么不 给您 算对呢？你让大家听，我怎么会没算对呢？ 那你怎么算对了？ 我算你今年33岁。 对啊， 1974年8月28生人， 对、啊， 子时里生的，对不对？ 没错啊。 那你怎么说不对呢？ 他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你告诉我，能记住就不简单。 哦，你跑这儿背书来了？ 几千？ 走。 哎，你要不几千，我在这儿你抡杆子。 龙杆子 啊！我这辈子就吃上你了。 你好，下不讲理。 几千， 还得给你钱。 几千， 还得给你钱。你说你什么人呢？你钱吧， 拿过来。 哎， 嗯， 不对，这样，你呀，算算我这是多少钱，啊？你要算对了呢，我给你；要算不对啊，1分钱没有。 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啊！ 怎么呢？ 我是算命的。我怎么都算票子呢？ 你不是会算吗？你能算 你 当算呢？ 拿过来， 给你呀、 啊啊！ 你一摸张大张小，你摸出来了，你呀就在我手里头攥着，你给我算， 那也好算， 你算吧。 你这个票子它是这个，你这个算上这个，嗯，咦，你这个票子它是。哎，100块钱一张的， 你怎么睁眼了？ 我见财眼开呀、 啊，没听说过。